庆祝太阳节湾景台桨运动会4月28号闭幕，闭幕式在平壤的青春大街的篮球竞技馆举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有关部门干部、运动员和平壤市劳动者参加，向刷新全国纪录的运动员颁发了奖牌。此外，向篮球和排球比赛上获得优异成绩的团体和运动员颁发了奖杯和奖牌。